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是英文的听力，学习46级的相关听力真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你好，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news story.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材料呢是一个新闻报道，提到新闻还是那几个要素，我就不说了。好，那我们在听之前还是预习一下相关的词汇。第一个词呢就是 solar panel。 Solar panel 啊 ，solar 就是太阳系那个感觉吧，就是 对呀，太阳 跟太阳有关的。 好，那么 panel 是什么意思呢 ？panel 就是一个板儿，所以呢，它是一个太阳能电池的那种板儿。谈到新的清洁能源的时候呢 ，solar panel 其实是一个很常见的词。好 ，solar energy 也是一个相关的词汇。这个 solar 呢，它是一个拉丁词，太阳的。它提供的能量。那我们要说太阳能的汽车呢，你也可以说 vehicles driven by solar energy。 它是由太阳能驱动的汽车。 对了 ，the vehicles, the cars driven by solar energy。 没错，再来呢，就是提到太阳能，你就要安装特殊的这个太阳能的电池板。这个安装英文就用 install 这个词大家装软件的时候经常会碰到 install。好，接下来呢，我们还会遇到一个词，就是荷兰这个国家。荷兰呢，它有一个称呼叫 the Netherlands。这个单词呢，一定要注意结尾是 s 结尾，所以呢，它的拼写是。Netherlands, the Netherlands. 当然了，你说荷兰 Holland 也是可以的啊，但是你要用了 the Netherlands， 就一定要把这个 s 不要忘记。好，再往下一个单词是 bike path。我说 bike path， 大家能反应出来吗？是自行车道的意思。通常指这个道路，除了用 path 啊 ，P-A-T-H。表示这个道路以外呢，还可以用到 lane 这个词 ，L-A-N-E。比如说这一条大街上，就是东西走向的街，从东往西走，它有三个车道，每一个车道就是一个 lane。那比如说在北京有长安街，有专门的自行车道，那它就叫 bike lane。那公交车道呢是 bus lane。好，这个 lane L-A-N-E 就是这样划分的，而 bike path 是自行车的这个路。也许这个一条街呢，它是不分几个车道并列的，它只有自行车可以走，那这时候它就是一个 path。 好了，以上就是这则新闻中我们需要预习的词汇。下面呢咱们来听第一遍录音，然后同时呢会附有问题，那大家也可以熟悉一下问句的构成。 好的，我们赶紧来听听看今天这篇新闻题材的听力材料。 Last week, France announced that the country will pave 621 miles of road with solar panels over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cheap, renewable energy to 5 million people. Called the Huawei, The roads will be built through joint efforts with the French road building company Colas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lar Energy. The company spent the last 5 years developing solar panels that are only about a quarter of an inch thick and are strong enough to stand up to heavy highway traffic without breaking or making the roads more slippery. The panels are also designed so that they can be installed directly on top of existing roadways, making them relatively cheap and easy to install. France isn't the first country to kick around the idea of paving its roads with solar panels. In November 2015, the Netherlands completed a 229-foot-long bike path paved with solar panels as a test for future projects. Howev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panel has been designed to be laid directly on top of existing roads and the first project to install the panels on public highways.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was France's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Wattway? Question 4.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 solar panels used in the Wattway?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FM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很快呢，我们就把今天有关于太阳能公路的这一篇英文新闻给听完了，这也是四级听力的一道听力真题。 好，那我们现在逐句来讲解一下。Last week, France announced that the country will pave 621 miles of road with solar panels over the next 5 years. 哎，这篇新闻其实很有科技感啊。他说法国宣布将在未来五年内铺设一条长达621英里的太阳能公路。哎，听着这开头我就特别想听下去哈。 对，pave the road 是指铺设公路，那通常铺设的材料是用砖去铺设，那但是这里呢用的不是砖，所以它特别强调了 with solar panels， 它所采用的是太阳能电路板。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cheap renewable energy to 5 million people， 其目的呢是为了向500万民众提供便宜的可再生的能源啊，这里面跟节能有关的词是 renewable energy， 可再生能源，做环保题材的词汇积累，我觉得 renewable energy 是必须要记的。那么 with the goal of something 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目标。好，继续，他说 called the Wattway, the roads will be built through joint efforts with the French road building company Colas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lar Energy。那么这条路呢，它还专门有，对，是瓦特路啊。这个瓦特就是一个电能的单位， 所以为了纪念瓦特呢，就把这条路命名为瓦特路了哈。 好 ，the roads will be built， 这是一个被动语态，它是通过双方两方面的联手努力，就是 joint efforts。这个 joint 是 J-O-I-N-T， 是联合的。那通常指好多方共同联手做什么事儿，都会用到 through joint efforts 怎样怎样。比如说有了两个公司的共同努力，这个新产品最终得以发布，你可以说 this new product finally has been launched with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two companies。这个 joint efforts 还是很常见的一个词组。那么这两家公司是指什么呢？ French Road Building Company， 一个是法国道路建设公司，它的名字叫 Colas， 另外一个呢就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lar Energy， 这是国家太阳能研究所，所以由这两个机构共同联手建立的这条公路。 The company spent the last 5 years developing solar panels that are only about a quarter of inch thick。 在过去的五年之中呢，这家公司一直致力于开发非常薄的这个太阳能板 它只有多么薄呢 ？A quarter of inch thick， 四分之一英寸这么一个厚度的太阳能板。那一英寸呢，差不多和咱们中国的市寸是一样的。那你想，四分之一啊，就是这么一个厚度 ，and are strong enough to stand up to heavy highway traffic without breaking or making the roads more slippery。那同时，这个电路板除了厚度要开发之外呢，还要达到一些其他的标准 ，are strong enough 要足够的强壮。那当然，这里你不能说强壮了，你要说结实，足够结实，能够 stand up to heavy。Highway traffic, heavy traffic 就是要有大量的车流通过 Highway traffic 就是这种高速的公路的车流通过要能够去经得起那 stand up to 就是经得起所以说他建的这个太阳能电池的这个板还要有一定的结实的程度那 without breaking 你承受这么多的车辆在上面开压你还不能够断裂同时呢 or making 就是 without breaking and without making the roads more slippery 还不能让这个路呢太过的滑、slippery 是形容词滑比如说你这个地面上有水有冰它就会变得 slippery The panels are also designedso that they can be installed directly on top of the existing roadways. 同时这个太阳能板呢也是被设计成直接铺设在目前已有的道路的上面、啊、在这个道路表面一铺就可以了。Making them relatively cheap and easy to install. 使得这些太阳能板呢非常的便宜并且呢容易安装便于安装。这里边很常见的就是 is designed 怎样怎样被设计成什么样那中文呢通常就说呢设计成而不用被设计成、啊、这样去表达 好的以上就是逐句讲解的内容那么接下来呢根据这段内容呢其实听力材料的最后还给大家留了两个问题不知道刚才您听的时候有没有听到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是 What is France's purpose of constructingThe what way? 法国建设这个 what way, 这个瓦特路的目的是什么？这个瓦特路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太阳能路。 好，第二个问题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 solar panels used in what way? 这条路上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好，带着这两个问题我们有的放矢的再去捕捉答案，来再听听看今天的这段以新闻为题材的四级听力真题。 Last week, France announced that the country will pave 621 miles of road with solar panels over the next 5 years,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cheap, renewable energy to 5 million people. Called the Wattway, the roads will be built through joint efforts.With the French road building company Colas and the National Institute of Solar Energy. The company spent the last 5 years developing solar panels that are only about a quarter of an inch thick and are strong enough to stand up to heavy highway traffic without breaking or making the roads more slippery. The panels are also designed so that they can be installed directly on top of existing roadways, making them relatively cheap and easy to install.France isn't the first country to kick around the idea of paving its roads with solar panels. In November 2015, the Netherlands completed a 229-foot-long bike path paved with solar panels as a test for future projects. Howev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a panel has been designed to be laid directly on top of existing roads and the first project to install the panels on public highways. Questions 3 and 4 are based on the news report you have just heard. Question 3. What was France's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Wattway? Question 4. 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 solar panels used in the Wattway? 这是一幅神秘的配方。将雅思托福 GRE 口语听力词汇写作的问题放入砂锅。加入有实战经验的考官老师和主持人。每天小火慢熬半小时，从双耳灌入。 配合每周日不同的提神配方，长期服用可以调节你对考试的感受，也会带给你轻松快乐的正能量。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每天半小时，不轻松不散场。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壮壮老师来给我们讲解四级的听力真题。那刚才在节目中呢，大家已经听完了这一段有关于法国建设太阳能公路的这样一篇以新闻为题材的听力录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回答录音最后的几个关键的问题。那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壮壮老师？ What was France's purpose of constructing the waterway？ 那他法国在建造这条公路，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在原文中呢，他说 With the goal of providing cheap renewable energy to 5 million people， 这就是他的目的。当然了，我们要重新构造一个句子，还需要主语谓语。好，那你可以这样去说The purposeFor France to build this road is to provide cheap renewable energy to 5 million people. 目的就是为500万人提供便宜可再生的能源。Particularly speaking, this road will feature solar panels and it will be used for bicycles. 这条路呢，其实是用于自行车呀，而且提供的是太阳能能量。这是第一个问题，我觉得第一个问题还比较好回答，而第二个问题呢，信息就比较多了。What is special about the solar panels used in the waterway? 在 waterway 所使用的这个太阳能电池板，它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好，那他会说厚度，对吧？回忆一下啊，提到厚度，并且呢，它要有一定的这个结实程度。那你可以说呢 ，In the past 5 years, the company has done some development on the special solar panels to make them not so thick. Particularly speaking, it should be 1/4 inch thick. Meanwhile, it should also be able to stand up to heavy traffic without breaking or getting slippery.就是既要能够承受大量的车流通过，同时呢还不能断裂，也不能变得滑啊，这就是它的 features。你也可以这样去构造这个句子啊，我来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版本。The special solar panel used for waterway should have the following 3 features. Firstly, they should be not so thick. They should be about 1/4 inch thick.In addition, they should be durable, being able to bear the heavy traffic without breaking. 同时它还需要耐用和结实，在承受很重的车流量的同时不能够断裂。Lastly, they should also be able to stay as it is without getting slippery. 同时呢，它还保持它的状态不能够变得很滑。好，有些同学也可以继续补充。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要易于安装，直接铺设在已有的路面上。It's also important to install them easily. They should be able to be put right on the top of the existing road surface. 这你也可以去这样去叙述。好了，这个其实回答问题呢，在真正的考题中呢，它不是让你自己去叙述，很可能就是选项勾选个 ABCD 就完了。 但是大家如果可以做到像壮壮老师这样复述大意的话，那想必这种4-1的问题就真的是小菜一碟了哈。所以呢，我们都是给大家一个 复述的机会。 对，这个输出的练习呢，其实是真正考察你对这个语言掌握到什么程度，看懂和听懂是一个层面上的熟练程度，而你能够写出来，能够说出来，其实呢，才能够真正的是你把这个语言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好，那我们现在呢，再给大家做一些扩展的练习。好，请把下列的句子翻译成英文。这个项目涉及了十个公司共同联手的努力，用 joint efforts。 This project involves the joint efforts of 10 different companies. 非常好。This project involves the joint efforts of 10 companies. 好，再来啊。环境保护要依靠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努力。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citizens and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companies. 对了，所以你可以说the protection of our environment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government, the citizens, and companies as well. 好，这样去说也是可以的。好，再来啊，太阳能是一种可再生的能源。Solar energy is a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Solar energy is a renewable energy source. 好，这里让大家复习的就是可再生。好， renew 这个词呢，指借图书续借，也可以用 to renew a book， 是续借的意思。所以 renew 这个词呢，也是很灵活的。好，接下来我们要扩展的这个词呢，就是 quarter。 quarter 呢，它的含义就是四分之一，比如说一块钱的四分之一就是25分。那在英美国家呢，这个 one quarter 这个硬币可以有许多的用途啊，好多的这个服务都是使用投币，那他投的这个一个硬币就是 a quarter。 比如说你去洗车，你就投一个 one quarter， 然后他就哗哗哗给你一个级别的这个洗车服务。那如果你在路边停车，你也是塞这个硬币几 quarter 就可以了。所以这个 quarter 呢，其实它的四分之一的含义呢，可以指25分。那在一年之中，我说一个 quarter， 你觉得是多长时间呢？ 一年的四分之一，那就是一个季度吧。 对了 ，a quarter of a year means a season。 对，就是一个季度，一个季度呢就是 a quarter。那我要是说 quarterly， 你觉得是什么东西 ？quarterly 就是四分之一的， 哎， 对吧？ 也是一个季度的。比如说 ，this is a quarterly report of the company。 嗯，这是公司的季度报告。 没错啊 ，quarterly report。那我要是说 ，this is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the sales team。 嗯，这是这个销售团队的季度的表现。 对了，就是对这个季度他们的销售成绩予以一个评估，就是 quarterly review。 嗯。好，那么这些词汇呢，希望大家在今天听力的学习之余也能够掌握好，并且能够用好，发挥在你自己的英语表达中。 没错。 好，以上这些就是我们今天大学生英语在线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最后，大家可以通过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好，各位朋友，希望您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